掉进了一个魔法的时空，爱情的流动终于有一个理由，午后暖暖的风吹着发呆的我，白色纱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和您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多云，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2-3级，气温34到30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接下来我们再和您关注一下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 好，来看一下这个时间段，城区各条联络线的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啊，基本上都是集中在出城方向。东部城区通惠河北路三四环之间，京通快速四回到高碑店一线，还有朝阳北路。南部城区的蔡胡营南路，西部城区的莲花池东路，北部城区的学院路，以上路段都是出城方向，车行缓慢。另外，机场高速的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北皋桥出京方向，左家庄桥到五元桥，北皋桥到尾沟路段也是车流集中的路段。北京城市广播提醒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本节目由京华学校特约播出，京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多年求学路，今朝可满意，比起复读一年，更怕遗憾一生。京华学校高考全日制班，全方位教学提升学习效果，精细化管理提高学习效率，全天候陪伴，励志教育激发学习热情。谁说人生不可逆，谁言名校不可及，来京华全日制做更好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2018高考改革持续深入，如何洞悉高招变化，把握人生机会？ 双一流大学名单公布，高校格局产生重大变化， 打破专业招生原有模式，高校大类招生建成主流。 二三本合并后第二年，志愿选择进一步精细化。 2018年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日拉开大幕。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你梦想护航， 权威解读高招政策，全面解答必考难题。尽在每晚5点半到7点 FM 107.3教育面对面。 北京时间17点33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征。今天呢，继续我们的高职院校的直播咨询。我们从昨天开始已经开启了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的第三阶段的内容了。那么从这个时间段开始一直到下个周末，我们会陆续的为大家邀约到在京招生的30余所的高职院校的招生负责人陆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提供高职院校专科志愿的填报咨询指导。那么各位招办老师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发布各校今年的招生的政策，同时也会为大家及时的解答问题。那么相关的节目排期，您可以及时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在微信当中已经有相关的节目排期的推送了，您可以及时的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每天晚上的5点30分到7点是首播的时段，第二天早间的7点到7点30分还有半个小时的精编重播版，您可以选择收听。除此之外，我们也会把 前一天的节目直播的内容啊，在第二天的官方微信当中通过文字精编的方式啊，再次的为您呈现啊，相关的节目的亮点和特色您在微信平台当中也是能够看到的。好了，那么在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三所学校分别是首钢工学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密云分校，还有北京体育职业学院。收音机前的各位考生朋友、各位家长朋友，您有什么样的问题，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在微信平台上可以直接提出您关注的问题。另外呢，也可以拨打两部热线电话65150822、65150833两部热线。我们的实习导播啊，苏小坤正在场外接听各位的电话，您把问题交给他啊，他也会及时的帮您记录，提给我们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老师。好了，再次为您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是首钢工学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密云分校和北京体育职业学院，赶快拿起手机发送您关注的问题。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的，首先呢，和您进入到每日教育播报，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本市中招志愿填报7号启动，提醒考生志愿填报注意把握梯度。北京十三五教育发展规划发布，2020年将实现教育现代化。海淀区十三五教育规划发布，将重点完成北部地区学校建设项目。接下来我们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本市中招志愿填报工作即将开始，7月7号到11号符合填报提前招生、名额分配招生和统一招生志愿条件的中考考生需要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进行志愿填报。北京教育考试院提醒，填报时考生需要兼顾成绩排名和体检状况，并注意保持填报梯度。家长、老师和他人可以在考生志愿填报时给予必要的指导和建议，但不能限制、强迫或代替考生填报志愿。2018年高考录取工作正式启动，各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也将会陆续发出。清华大学2018级新生首批录取通知书已经开始寄送。按照规定，录取通知书需要在本批次录取结束后1周寄发，一般7月是提前批和本科批次的发放接收时间。据了解，各大高校的高考录取通知书的投送工作仍然采取邮政特快专递 EMS， 微信、支付宝和 EMS 手机客户端上，考生可以凭借手机号、准考证号、考生号和录取通知书邮件号查询，及时的掌握录取通知书的发放时间、寄递的时间以及投递的时间。北京市“十三五”时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2016到2020年日前发布。报道显示，到2020年，本市将会建成公平、优质、创新、开放的首都教育和先进的学习型城市，全面完成规划确定的各项任务，实现教育现代化。学前教育方面，坚决防止小学化的倾向。到2020年，本市将会力争实现教育事业发展全国领先，学前3年毛入园率巩固在 95%， 高等教育控制在京高等学校办学规模。到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 60%， 同时基于首都城市功能定位，有序疏解部分的教育功能。海淀区教委日前也公布了海淀区“十三五”时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 文件显示，到2020年，海淀区将在全市和全国继续引领教育现代化进程，教育整体质量、教学基础设施、师资水平和待遇继续保持全国一流。值得注意的是，在基础教育方面，全面加快实施中小学建设专项规划，重点完成北部地区学校建设项目，建成航天城学校、树村学校、新心院九年一贯制学校、二十中附属实验二期工程等，在北部地区规划建设一至两所寄宿制中学，完成育婴中学整体改扩建工程。虽然北京的各小学七月才发放入学通知书，但是事实上不少孩子早在半年前甚至是一年之前就已经离开了幼儿园，为上小学开始了漫长的准备。有的幼儿园大班甚至还出现了空巢现象。部分家长担心孩子像一张白纸一样升入小学后会跟不上学习的进度，于是在大班阶段就把孩子送进所谓的幼小衔接班。对此，教育部门根据学前教育规律明令禁止幼儿园小学化。除此之外，我国教育部门还明确要求小学零起点教学，不能够提前教学。北京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5号通报称，今年上半年执法办案数量持续提升，总队对481家网络文学网站开展巡查，清除有害链接20000余条，清理邪典类视频非法链接210余万条。同时，总队还通报6起典型案件，其中歌厅变更有关事项、未按规定申请重新核发娱乐经营许可证案、擅自截传干扰、截扰广播电视信号等，均属创新案，由第一案。未来将持续加强对网络直播平台的监管，对网络直播表演中存在宣扬淫秽色情的直播表演行为零容忍。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苏小坤编辑、张征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呢，我们和您共同进入到今天的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三所学校分别是首钢工学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密云分校和北京体育职业学院。大家有问题，现在呢您就可以拿起手机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直接在微信后台可以提问留言，另外呢也可以拨打65150822 65150833两部电话提出您关注的问题。 角度再广也不过360度，倍率再高最多只能放大25万倍，就算视力再好顶多只到 2.0， 人的眼光总有局限，谁能带您超越？ 摆脱单向片段平面的眼光，以超宽超广的教育视角无限放大您的视野。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半，越聆听越成长。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10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三所学校招生负责老师。首先呢给大家介绍来自首钢工学院教务与招生就业处的招生主管张海涛老师。张老师您好。 嗯，大家好。 嗯，再给大家介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密云分校招生就业处的副主任曹博言。曹主任您好。 各位听友大家晚上好。 嗯，最后北京体育职业学院招生就业办公室的主任李辉主任。李主任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今天呢我们三所学校应该说是各具特色啊，这个专业呢也今年会有一些相关的调整和变化，会有更多的精彩和大家共同来分享。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你也可以及时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在微信当中可以直接的提问留言给我们。另外呢两部热线电话也请您记好 65150822 65150833。 好了，首先呢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和大家一起走进首钢工学院。 首钢工学院始建于1978年，其前身是北京钢铁学院分院，是国家教育部批准成立的一所工科高等院校。1994年经教育部批准更名为首钢工学院，以冶金、机电、建筑等工科专业为主，行业优势突出，办学特色鲜明，培养的本专科生主要面向首钢分配。1999年以后，学院开始高等职业教育的探索与实践。学院设有机电工程系、信息工程系、建筑与环保工程系、经济管理系、基础部和继续教育学院，有专任教师110人，其中具有副高级职称及以上职称教师33人，博士研究生5人，形成一支有较高水平的双师型教师队伍。学院现有专业设置紧贴市场需求、动态评估与调整，三产服务类专业数量已占到70%以上。坚持校企合作、工学结合，成为学院人才培养的鲜明特色。在各类高校云集的首都北京，首钢工学院毕业生就业率连续数年达到99%以上，保持北京地区同类院校领先水平。作为一所北京市属普通高等院校，学院坚持立足首钢、面向京西、服务首都的办学方向，充分发挥企业办学优势，培养更多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首都经济发展和首钢转型发展需要服务。 好，下面呢，我们来有请首钢工学院的张海涛老师来为大家做介绍啊。节目一开始呢，先回答这个听众朋友关注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啊。 好的。 因为我们一说到这个首钢工学院，刚才我们这个片话当中也强调了啊，因为背靠着首钢这样的一个大的企业啊，学生的这个就业都比较容易啊。但是呢，现在我们知道首钢呢已经是一些个产业是疏解到北京周边了啊，有很多的家长都在关心孩子未来进入到首钢工学院，在本地再找工作还容易吗？ 是这样啊，就是首钢工学院最开始办学的初衷是就是所有的毕业生都是去首钢工作的，但是随着这个首钢搬迁调整，现在首钢工学院的学生是面向社会的，就是我们刚才那个短片里也说了，就是连续数年就业率99%，就是我们有几个原因，一是我们这个校企合作，我们跟北京300多家企业建立了校企合作关系，这个每个专业都有自己的这个就业基地或者校企合作单位啊，然后这个为这个学生就业提供了一个保障。第二个是我们每年都会举办大型的双选会，你像去年11月份我们举办了一个双选会，来了97家单位。然后我们除了双选会之外，每年会举办几十场小型的专场招聘会。啊，你像去年进我们学校招聘的用人单位提供的就业岗位数和毕业生人数达到了4:1。这个 就业的情况还是不错的。 对， 是吧？ 对，但是现在去首钢的少。 去首钢的少，但如果你要是想到首钢去工作，我们也会有相关的专业能够做匹配。 有部分专业， 有部分的专业是可以的，是吧？那么对于到首钢去工作的这些学生，因为是出自首钢工学院的，会不会就更容易、更方便一些？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毕竟是首钢集团，就是自己的学校嘛，就是他。如果招这个我们学校有的专业，然后也是专科层次的，会优先从我们学校进行招聘。然后再对社会。 好啊，今年咱们整个的在北京地区投放的专业计划一共有多少啊？ 是这样，今年首钢工学院总计划是1200人，跟去年一样的，但是在北京是639，其中文科是189，理科是420，还有单口单招30。 是这样一个计划啊，今年在统招。我看到应该是增加计划了， 对，增加了200-300人，差不多 增加200-300人，这200-300人咱们是增加到什么地方了？ 基本上大多数专业都有 增加， 略有增加，对。 今年在这个专业的这个设计上面也有新的专业加入了。 对，今年我们开设了两个新的专业，一个是护理，还有一个就是社区康复，这两个专业。 护理和社区康复。 对。 这两个专业咱们自己办的话有什么自己的优势吗？ 是这样，就是为什么要开设这个专业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我们首钢集团有自己的首钢医院，还有这个首钢医疗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有我们的行业优势嘛，办学优势。第二个呢，就是这两个专业就是近几年社会需求比较大。所以开设了这两个专业。 是因为这个老龄化的社会吗？ 对， 咱们前期做过这个市场的调研，就是相关的这个专业毕业之后，他的就业的情况怎么样？ 需求非常大。 嗯， 整个现在这个社会需求，包括这个医院对这个护士，包括护理需求都非常大。 嗯，但是一般呢，就是大家对于护理，包括社区康复，我觉得社区康复还好，大家就是对于护理的话，会不会有自己的一些个偏见？就是未来 护理， 尤其是年轻的这些个孩子， 护理其实将来是、 啊、 出来是考护士资格证的，是当护士，不是那个，我们传统意义上那个护理，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护理。 对对对， 但是如果你要是到一些个，比如说敬老院或者是一些个临终关怀医院的话，实际上也是可以的，对吗？ 对， 啊， 对对对， 啊，那么对于这两个专业，今年我们在这个招生计划上是多少？ 护理是两个班，大概是。80人左右，但是北京投放的计划比较少。 嗯， 护理是文科三个，理科三个， 就是北京地区一共是只招六个人， 对， 是吧？ 社区康复是四个， 社区康复一共是四个人， 对，因为我们第一年办嘛，想把这个办学质量提高上去，所以，就是办学规模比较小， 比较小， 对对对。 好，报考这两个专业的有没有什么样的条件限制？ 没有条件限制， 都可以。 嗯，对对对， 啊。好，那么这个是今年新增加的啊，护理和社区康复专业，因为今年是第一年，所以呢，在北京地区投放的计划少了一点， 对对对， 对吧？啊，好，那么咱们跟大家说说首钢工学院的优势和强势的专业吧。 优势，传统优势专业肯定是我们的，比如说机电一体化、电气自动化这几个专业。 嗯， 从办学之初就是有这个专业，并且我们主要是就业比较好，我们对接的。都是比如说航天系统、航天医院、二院、三院、五院、九院， 嗯， 还有北京卫星造厂，还有这个地铁，还有北汽等等， 啊， 就业，因为你像那个去年我找了所有专业的毕业生，每个专业找了两三个毕业生聊天，我就问，我说问这个机电一体化跟电气动化的毕业生，他们用他们的话说就是不愁找工作， 不愁找不着工作， 对对对， 嗯， 基本上就是大三上学期基本上就差不多全迁出去了， 嗯，一般的。就业的去向是什么？起薪的水平大概有多少？ 这个看具体单位，大概，如果去航天系统或者是就航天系统吧，大概五六千、六七千那样子。啊， 航天系统的， 对对对 啊，这个是基本上，如果大家想要就业的话，这个肯定是就一定能够就业的 啊，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 但是您说的这个科目的话，都是属于理工科的， 对， 是吧？ 对对对。我们学校其实有一个误区啊，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因为首钢工学院这个名字里边带一个工字，好多学生跟家长认为我们学校只有理科能报。 对呀、 其实是文理科都能报的、只是个别专业，像刚才我说的机电一体化、电气自动化这些，因为对物理有要求，所以只能理科报，但是大多数专业都是文理兼收的。 我们除了像刚才您说的这个是学校的传统的优势专业， 对 啊，每年北京的考生还比较喜欢扎堆一些什么样的专业？ 还有就是女生比较喜欢的可能就是会计、人力资源这些，就业也非常好，并且就是这两个专业，我们最近在这个北京市和国内的一些比赛，获了好多大奖啊，专业非常强。 这个专业强，一方面就是说我们设置的这个专业是满足社会的需求，另外一个呢就是学校在这个师资水平上是要跟得上的。 对对对。 我们在这些优势强势的专业上，我们的师资配备水平是什么？ 师资配备还是很强的，就是每个专业，首先就是除了这个师资之外，就是我们原来是这个本科院校嘛，有自己的这个师资的底子。第二个就是我们去年投资了1.6亿，建成了一个北京西部最大的实习实训基地，里边有各个专业的实训室，因为毕竟专科嘛，它比较这个注重实际动手操作能力。所以说这个我们把这个实训跟这个理论知识的学习有机结合起来，所以这个用人单位比较喜欢这样的学生。 好涵哥，想问一下，说学校有订单班吗？ 我们每个专业都有自己的就业基地或者是校企合作单位，但是毕业也不是说100%的包分配，都是毕业之后开那种双选会，双向选择。只是说我们那个大三的时候会把你这个学生推荐到企业去实习，你表现优秀的话就可以留在那儿，但是也不能说这个是100%的。 但是一般的情况下呢，咱们在这个就业层面上面是这个企业主动上咱们这边来招的更多，还是学生主动出击 自己去找的更多， 进来招的更多。我刚才不是说嘛，你像去年的双选会来了97家单位， 嗯， 然后平时还会不断组织的一些小型的招聘会或者专场招聘会，然后并且好多单位可能比如说比较远来不了的，我们还会定期在我们的就业信息网上发布一些招聘信息啊。 嗯，好，我们这儿还有这个上位老想问一下，说这个学校学生进校之后能不能够实现转专业，转专业条件是什么？ 是这样，转专业的话，他大一下学期是可以申请转专业的，但是得双方专业老师都同意，然后经教务审核通过了就可以。 嗯，这个转出和转入的门槛是什么呀？转出的门槛是没有门槛，是零门槛是吗？ 对，但是不能影响这个，比如说你转出的专业人本来就很少， 嗯， 你如果转出的话，就影响这个专业的教学的话是不允许的，或者是你要转入的专业人太多也是不允许的， 嗯，这是双方共同匹配的是吧？ 对对，就是并且双方这个专业的负责人都同意了， 嗯， 然后教务还得进行一下审核， 审核什么内容？ 比如说自主招生的人， 嗯， 或者是这个我们原来有美术类的，今年没有，这种是不能转专业的， 嗯 啊。 自主招生，通过自主招生进学校的你是不能转的。 对，它属于特殊招生吗？ 在统招阶段呢是可以的。 对，统招阶段是可以的。 嗯，好啊，好了，那么我们这个时间段呢，先请张海涛老师给大家先介绍到这儿啊。过一会儿呢，我们再和大家一起来参考一下最近这几年学校的一个录取的分数，再有一个呢相关的录取的规则啊，还有大家最关注的这个专升本的情况啊，再给大家做一个相关的介绍。有什么样的问题呢，还可以继续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在微信平台当中您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半点广告，整点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多年求学路，今朝可满意，比起复读一年，更怕遗憾一生。金华学校高考全日制班，全方位教学，提升学习效果，精细化管理，提高学习效率，全天候陪伴，励志教育，激发学习热情。谁说人生不可逆，谁言名校不可及，来金华全日制做更好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中山音乐堂打开艺术之门，75场精彩演出，10个好玩的夏令营，10场名家讲堂，故宫掌门人单霁翔畅谈公共文化匠者之心，胡琴名家宋飞携手琴童跃动弓弦，朗诵大家徐涛原音重现声音经典，名团名家陪你度过快乐暑假，票价20到100元，关注中山公园音乐堂微信，选座购票，一键支付。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他

年的各校的招生的政策，回答大家的招生和志愿填报的相关的问题。那么相关的节目排期呢，也请大家及时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啊，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当中有为大家进行相关的信息推送，您可以及时的选择收听。今天呢，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分别是来自首钢工学院、还有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密云分校以及北京体育职业学院。那么大家呢有问题，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在微信当中可以直接的提问留言了。另外呢，也可以拨打651508226515833两部电话，提出您关注的问题。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三月一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五点半 FM 107.3教育面对面。 好了，我们呢继续来邀请首钢工学院教育招生就业处的招生主管张海涛老师为大家做介绍啊，来看看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燕燕想问一下，说今年学校的这个学前教育招生有几个人？男女生招生有限制吗？ 学前教育招生是八个人，总共 在北京一共投放是八个计划， 对对， 是吧？ 然后没有男女生限制。 男生也可以吗？ 对，男生也可以。 往年咱们在招生的时候男生多吗？ 少，很少。 少， 很少 是吧？ 对对。 但是从未来就业来看，男生和女生谁更好就业点了？ 这个其实女孩更多一些，但是吧，有些个别幼儿园可能是因为毕竟比如说幼儿园有什么体力活什么的。 还是 对， 还是男老师更吃香一点。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得看他个人兴趣，喜不喜欢小孩。 行，好啊，好嘞。咱们呢，接下来呢，请张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过去咱们这几年啊，首钢工学院在北京的一个录取的情况。咱们先说这个录取的分数的参考吧。 是这样，因为这个今年跟去年计划这个对比就是差别比较大，所以说这个分数线参考去年的话，其实。意义不是特别大，但是我估计就是学前教育跟护理这两个专业，因为一是计划相对少，二是这个报的人可能会多一些，所以分数可能会高一些。其他的应该可以看我们学校官网吧，有历年的这个分数线都有。 像您刚才说的什么机电一体化，这是咱们学校这个老牌的这个专业， 这个应该还好，因为计划多。 因为计划多， 对对对对， 所以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学前教育 和护理啊，对对对 啊，其实这个社区康复也不是特别的多， 对对对 啊。好，那么这算是几个热门的专业，因为招生计划少， 对， 所以竞争就会更大一点， 对对， 是吧？好了，那么这是一个参考啊，只是给大家做一参考。之所以是参考，是因为今年在招生计划上我们多了有两三百人 ， 两百多人啊。在整个的咱们这个录取的规则上面，有什么特别提示大家的？ 是这样，就是北京市专科录取嘛，它只看语数外三科，不看理综和文综，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每个专业有两门的会考要求，就是提醒所有考生和家长在报自己喜欢的专业之前先看一下自己的会考成绩是否符合要求，符合要求了之后再这个看一下录取分数，提几个建议吧。第一个就是大家报志愿之前一定要先查一下这个专业是干什么的，一定要是自己感兴趣的专业。第二个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会考成绩一定要符合要求，因为会考成绩不符合要求他是不会给你投档的。第三个呢就是北京市专科录取就是专科志愿总共是20个，拉开层次把自己最喜欢的学校最喜欢的专业放在前面。虽说是平行志愿，但是前后还是有差别的。第四个呢就是咱们在看分数的同时可以看看每个学校就是提档线的位次，按位次去报可能更准确一些。 按位次去报。 对对对对对。 好。那么把自己想去的学校和相关的专业 放在 前要放。 对对对。 好，这是给大家做提示的。那么对于咱们首钢工学院来讲，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会考的等级， 对， 一般呢是到 B 级、 C 对对对 C 以上，只要都是在 C 以上。 就可以，对， 就可以了。 就每个专业有两门会考要求。 分别咱们看看是哪两门。 对对，在我们学校官网上都有。 都有是吧？ 对对对。 好了，我们来看看这个弹簧猫想问您一下，说这个社会体育这个专业啊，说毕业之后他的就业方向是什么？大学当中学的是什么课呢？ 这个因为开这个开这个社会体育这个课呢，最开始因为我们首钢有自己的篮球队嘛，男篮和女篮，然后当时他们这个想培养这个赛事组织跟场地管理这个方向，将来就业现在还没有毕业生呢，将来就业可能会去一些体育文化公司，或者是一些单位的工会之类的， 社会体育这个是去年， 对，去年 才开始招生的， 对对对 啊，今年是第二年。啊，但是你说到这个首钢的男篮和女篮， 对 啊，这个就未来就会有一个就业的一个发展方向， 对，他实习可能会去那边。 对，好了，那么我们这儿还有听众关注的是学校这个专升本啊，因为对于这个专科的层次的同学来讲，肯定还是都希望能够再进一步啊。学校这边的专升本的政策，还有我们对接的院校啊，是什么？ 是这样，我可以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北京市专升本的政策。 好， 就是每个学校每个专业推荐 15% 参加北京市统一的专升本考试，这个由北京市统一组织，考一门公共基础课，大多数都是英语，还有可能会有小语种，然后两门专业课，北京市平均录取率是在 7.5% 左右，我们学校每年录取率在 10% 左右，这个录取率还是相当不错的。然后我们对接的院校专业不一样，这个对接的院校不是不一样的，其中建筑跟环境类是对接的北京建筑大学，其他的是对接的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好，是对接的这两个学校， 对， 然后呢每个专业是有 15% 的 推荐参加他 推荐的 考试，对 对，好的，那么我们呢请张海涛老师呢就先给大家先介绍到这儿，有什么样的问题呢还可以呢继续的提给我们啊。我们这有这个听众说，请问这个是留言区吗？没问题啊，您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号啊，在这个微信的后台就可以直接的提出您关注的问题了。如果您不方便这个打字的话，也可以直接的拨打65150822 65150833这两部电话啊，提出您关注的问题。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密云分校是1984年经北京市政府批准成立的一所公办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多年来，学校始终坚持以就业为导向、以素质教育为核心、以能力教育为本位的办学宗旨，在专业与课程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建构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与实践，发挥了高等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和服务功能，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和称赞。学校立足自身优势，面向社会需求，主要培养高素质高技能型专门人才，现设有贸易经济系、经济管理系、会计信息系以及相关职能处室，开设会计、财务管理、金融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计算机应用技术、人力资源管理、旅游管理和空中乘务等十多个专业。自2016年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录取的专科层次的学生均在密云分校就读，招生计划和学籍注册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统筹管理，日常教育教学、就业创业等工作，密云分校会相对独立管理。首都经济大学在师资配备、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教学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实训室建设等方面给予支持、帮助、指导和监督。 好，下面呢我们来邀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密云分校招生就业处的副主任曹博彦主任为大家做介绍啊。很多的朋友呢关注我们首经贸密云分校啊，大家呢不约而同的都谈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所学校和首经贸大学究竟是什么关系啊。曹主任先跟大家先说道说道。 好，首都经贸大学密云分校呢是首都经贸大学和密云区政府于1984年联合举办的公办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自2016年开始呢，这个合作呢更加深入。首都经贸大学录取的专科层次的学生均在密云分校就读。招生计划和学籍注册呢，由首都经贸大学统筹管理。日常的教育教学、创业就业等工作呢，由密云分校相对独立管理。首都经贸大学在师资配备、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教学计划的制定与实施、实训室建设等方面呢，给予支持、帮助、指导与监督。说的更那个明确一点，就是我们学校就读的大专生呢，颁发的毕业证呢是盖的首都经贸大学的章。 哦，是扣的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这个 嗯、对，包括派遣证，对。 哦，所以呢，这个应该是就是一个学校。是吧？ 啊、对对啊、嗯，就 是 一家嘛。 对，这是一家人啊、嗯。好了，那么给大家介绍清楚了啊、咱们接下来再跟大家关注一下首经贸密云分校，咱们今年在北京的招生的情况啊。也咱们先和大家关注一下今年咱们在这个专业的计划还有这个专业的设置上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调整？ 是这样，今年的统招计划呢，是设置了会计、财务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旅游管理、计算机应用技术、金融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物流管理、空中乘务十个专业，共计呢是331个计划、 嗯、 其中呢文科招收呢是149人，理科招收呢是182人，所有的专业都是文理兼收。 哦，所有的专业都文理兼收。 对， 啊、 嗯， 招生的对象都是北京考生。 对，面对北京考生， 也就是说 我们没有境外计划、 这个， 我们学校没有境外计划。 哦、那等于就是咱们北京自己的学校就全都是为北京的考生服务了。 对对，为北京服务。 啊、 对， 好啊、 嗯。 那么在这些专业当中啊，咱们是不是也给他分分类？是吧？分分类，然后呢，以便咱们给大家来做个介绍，有哪些专业是咱们首经贸的这个特色专业？如果要我理解，那肯定是经济贸易类的专业， 啊、对 吧？啊、 嗯， 曹主任给大家介绍介绍。 啊、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是老牌的财经类院校哈、啊，就是像什么会计啊、财务啊、国贸啊、旅游和计算机这五个专业呢，对接的升本学校是首都经贸大学的。 嗯。 其他的五个专业呢，对接的那个升本学校呢是联合大学的。 嗯嗯，好，行，那您既然咱们说到这个专升本啊，咱们来看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咱们先来解答一下这问题啊。快乐的鱼啊、请问首经贸密云分校有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学校续本的方式有几种？说麻烦给介绍一下，除了专升本还有什么方式啊？而最后国家承认的学历，嗯，比如说可以考取硕士和公务员，以及进入到事业单位正式编制。编制的啊，这个专升本的难度太大了，只有15%当中，然后再5%啊，觉得比较困难，所以他想问一下说这个，除了专升本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方式？ 是这样啊，统招进来的考生呢，一般都比较关注这个升本，一般都是想冲击本科，然后考试失误没有进入到本科的啊。是这样，我们学校里有一个特色呢，就是它的升本渠道还是比较多的。首先就是全日制本科，就是那个专升本，刚才张老师也介绍了哈，参加北京市统考啊，英语和两门专业课的考试，这个是呢是按照15%退优，然后呢15%里呢，我们升首经贸总校的那个本科那个率呢，15%里呢能有50%-60%升入到首经贸总校、 嗯、 那么升入联合大学的呢，我们学校的升本率呢也算比较高的，15%里呢能有80%左右升入到联合大学、 嗯、 这是第一个渠道。第二个渠道呢是高自考的本科，就是进入我校的考生呢，在那个大一的时候就可以读这个天津理工大的高自考本科，我们学校安排呢辅导，然后呢组织考试。那么你拿到这个专科学历的时候，完成了那个高自考的这个课程呢，就可以同时取得本科学历，这个也是国家认可的， 嗯、 而且在你就业的门槛上就要高一些，他有一些他也就业就要本科，他不看你是不是第一学历。 看不看是第一学历， 对对，他、 啊、 只要是本科，那么你的就业面就会大一些。 嗯嗯。 再有呢，就是一个远程教育的本科，但是这个是得等到学生的毕业季，就是毕业的最后一个学那个大三的最后一个学期才可以学的远程教育本科，还有一些专科直读硕士研究生的一些项目吧。 嗯 啊，如果这个考生有这个想了解的更清楚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然后我们的校园开放呢，是从7月1号到7月2号。 26，这个时候呢，从周一到周日啊，考生和家长随时到学校参观、考察、咨询都可以。 嗯，好啊，这是几种这个方式和方法啊。刚才呢，曹主任给大家分别做了介绍，也就是说，进入到学校之后，提升学历层次和能力水平呢，有多种的方法可以实现啊。就是未必只是咱们通常所讲的这个专升本的这一个层面。 对，对对 啊、 那个毕竟率比较低一点。 对啊，好了，那么我们讲完了这个专升本啊，然后呢，后边这还有是讲这个就业方向和就业质量的，还有这个薪酬的情况。那这样我们结合着专业给大家说说吧，好不好，曹主任啊？咱们先说说学校的一些个这个热门的王牌的专业。首先，刚才我们说这个会计专业， 嗯， 肯定是在。咱们学校是不是考生选择的是最多的吧？ 嗯，对， 嗯， 这个是我们计划投放的计划也比较多，今天招70人，然后那个家长的关注度呢也是最高的一个专业。嗯，那么这个专业呢，它的就业去向呢有一些去呢就是企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工作者，然后呢我们还跟那个会计师事务所啊成立一个定向班，这个就业的渠道还是非常多的。那么起薪呢，根据你不同的岗位和你那个从事的岗位的具体的特点的3000到5000不等。 嗯，这个会计的专业会有一些什么样校企的合作吗？然后包括有一些订单班的这种培养吗？ 会计呢，目前我们就是没有很明确的订单班，但是我们跟一些各大银行啊、各大的那个金融单位，还有一些企事业单位都有长期的合作关系。 嗯、 到学生的实习就业季，我们会召开这种双选会，选择用人单位，这样呢、 嗯、 就是给学生提供一些更好的平台。 嗯，我看咱们这个会计专业后边还加了一个括号，是注册会计师。 啊、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 啊？这个是专业的一个方向、 啊、 就是他在开设的课程里要开设考注册会计师的一些课程。 嗯， 这样学生在学完这个专业以后就可以报考这个证书。 嗯，这个是咱们在校期间是要求他的。 在校期间不可以考，大专学生不可以考，本科才可以。 本科才可以。 嗯、对。 那也就是说，那你要是参加这个专业的话，那你一定要专升本了。 嗯嗯，对， 是吧？ 对 啊、 嗯， 但只不过就是说学校给你提供这方面的课程。 对对、 啊、 对，在你以后考这个证的时候呢，这样呢更方便一些。 嗯，但是刚才曹主任讲了，我们的这个优秀的学生是直接可以能够推荐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本科的。 嗯，对， 嗯，这是可以的啊、嗯。这是学校的一个会计专业，另外呢，还有旅游管理，这个旅游管理。突出的学校的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和特色？ 旅游管理呢是这样，因为我们这个校区在密云嘛，密云就是打造旅游品牌嘛、 嗯、 就是结合区域的发展定位和区域的发展优势，这是我们比较特色的一个专业。它在的教学模式上啊，构建了一个比较那个比较新的一个理论加实践的一个教学的新模式、 嗯、 这样呢这个学生培养出来呢在就业方面呢是非常适合用人单位需求的。 嗯，这个就业的方向大概是什么？ 一般的就是各大旅行社旅游公司。 嗯，旅行社旅游公司。 对。 嗯，咱们这里边还突出的是叫互联网加旅游规划与开发。 嗯。 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在开设课程里面加入这些东西，这是比较新的一些东西吧。 嗯，好，这个就是伴随着现在这个时代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潮流， 与时俱进的， 利用这个互联网的这个方式和方法来进行这个相关的旅游的开发和管理啊。下边的这个专业呢，我觉得应该女孩子会比较喜欢，空中乘务啊，而且呢，这是一个定向班。 嗯，对对， 这是一定向班的培养，这个专业您给大家咱们详细的说说啊。 这个空中乘务专业呢，是我校依据这个用人市场的需求，然后结合我校的实际，是和中航联盟合作开发的新专业，从2017年开始招生， 2017年就是去年开始的 啊，对对， 嗯。 然后呢，这个是这个中航联盟呢，在我们那儿设了一个大型的它的那个实训基地， 嗯， 然后呢，我们的就业呢是很有优势的，就中航联盟直接推荐到首都机场的各大航空公司就业， 嗯 嗯，然后这个。提示一下考生和家长，这个专业呢，在报名的时候呢，简章上注明了一个报名的基本条件，一个身高 啊，女的身高是1米62到1米73，男的身高是1米72到1米85，然后呢身体身材要均匀，无明显的疤痕，没有色盲色弱，嗅觉要正常，符合这个基本条件呢再报名。那么入学以后呢，我们会组织一个简单的面试，如果你确实不太适合企业的需求呢，我们再把你调剂到其他专业。 嗯，就是大家可以淡报无妨，但是也有可能你报了未必你就能进。 基本上符合这个条件呢，没有特殊情况，一般都符合。 这个专业今年是多少人？ 今年招收25个人。 25个人，但是他只是在自主招生招生吗？ 自主招生招了一部分， 统 招还在招25人。 哦，统招然后再招25个人、 嗯、 啊，这个是空中乘务，也就是在天上的。不是地勤吧？ 地勤也有岗位。 也有岗位。 对，空中乘务是岗位的一部分。 空中是乘务员。 对。 对吧？ 然后 地 勤有什么、有什么票务啊、值机啊、药客啊等等岗位。 嗯，好啊。这是第二年招生的一个热门的专业，一共是还有25个名额和计划，但是呢，提示大家在报名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这个报名的这个要求啊。再有呢，报完名之后，进校之后还要有一个简单的面试的环节啊。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和大家呢再关注一下学校的其他方面的内容，比如说啊，大家关注的这个学费的情况。也有听众做提问了，学校的这个学费贵不贵？一年的费用大概是多少？ 啊， 嗯， 我们学校所有的专业，因为是公办院校啊，收费有个那个北京市有统一的标准，是每年学费6000，所有专业都是6000。 嗯，所有的学费都是6000。 对 啊。然后呢还有大家关注的这个录取的分数啊，关于涉及到这个热门专业的，你比如说这有听众幸运想问一下，说会计专业是不是每年招生录取的这个分数是最高的？分数怎么做参考？ 是的，这个因为那个会计专业比较热哈，每年的分数它在所有的专业里都是最高的。 嗯、 去年的分数呢，我们文科这个最高分呢，我们录到是321。 嗯 啊，这个会计专业我记得最低分好像录到278的样子。 嗯 嗯，然后那个。就是作为这个分数啊，有好多家长也问说，我孩子考多少能不能去你们学校、 嗯、 因为咱们专科志愿填报呢是平行志愿，刚才张老师也说了啊，咱们的录取原则呢是分数优先遵循志愿、 嗯、 那么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啊，去年的分数呢可以做一个参考，但是也不要太影响你的判断力、 嗯、 你就把你最想去的，你可以，你即使分好像跟去年比低一点，但你也可以报，可以报上，没有录完再看你第二志愿，不影响你下面志愿录。 嗯 啊，所以建议考生呢报志愿的时候呢一定先了解清楚了，然后呢再好好填报，如果不明白呢可以打电话咨询我们，都可以。 嗯， 嗯，好啊。分数有一个参考，但是如果万一啊，咱说的是万一要是没给录上、嗯、这怎么办？还有没有补救的措施、 啊、万一你选择的那个专业呢没被我们学校录呢、 嗯、 如果我们录完了以后还有空余计划，比如说我们的总数是331、 嗯、 如果没有录满331的话还有空余计划的话，我们可以补录、 嗯、 这个时候呢需要考生呢及时跟我们联系，打我们的招生电话就可以、 嗯、 8909-6025。 嗯，及时的打电话啊。 对， 往年的话会有这个情况出现吗？ 去年是一次性录满了， 一次性都录满了。 嗯、对对。 好啊，看来这个专业还是需求量会比较大的啊。我们呢和大家关注完这个录取的分数啊、之后啊，我们呢稍后呢再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大家关注度最高的，你比如说宿舍的这个问题，我们这有听众也提到了啊、 嗯、 在学校的这个生活的情况，住宿的相关的情况，还有这个关于奖学金的问题。过一会儿呢我们再请曹主任给大家做个介绍吧。啊，大家有问题呢还可以的继续给我们发送过来，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另外呢你也可以拨打 6515-0822,6515-0833 这两拨电话啊，把您的问题及时的提交给我们。我们呢也会把这个问题呢转交给我们现场的三位嘉宾老师为您做一个及时的解答。马上进入到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一会儿回来。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尽在每晚5:30到7:00 FM 107.3教育面对面。 北京时间18:33，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从昨天开始呢，教育面对面拉开了今年高招直播咨询的第三阶段的节目。在这个阶段的时间当中，我们会一直啊持续到下个周末，为大家陆续的邀请到在京招生的近30所高职院校的招生负责人来到节目里，为大家提供今年的专科志愿的填报指导咨询。大家呢可以及时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在微信当中呢，我们已经把这个阶段的节目排期呢及时的推送给各位了啊，您可以来选择收听。每天晚间的5:30到7:00，一个半小时是节目首播时段。您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啊，把您关注的学校的问题呢，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及时的提给我们。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节目每天早间的7:00到7:30，还有半个小时的精编重播版。那么在精编版当中，您可以能够啊，用最短的时间能够听到最为浓缩的精华的节目的内容。另外呢，每天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呢，还会把前一天啊我们为大家介绍的院校的招生的相关的信息啊，为您重新的编辑啊，进行文字的编辑，及时的推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啊，您也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及时的来收看。好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呢，为大家邀请的三所学校呢，分别是首钢工学院，还有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密云分校，以及北京体育职业学院。大家有问题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在微信平台可以直接的提问。另外呢，65150822、65150833两拨电话呢，也已经为您开通了。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10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 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好的，我们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为大家继续邀请首经贸大学密云分校招生就业处的副主任曹博言主任为大家做介绍啊。我们这个，我估计这位听众朋友应该是相中您学校了，一直在问问题啊。对对对，他呢最新，咱们先来回答一下他最新发来的这个问题啊。他说：“首经贸密云分校，请问这个院校在专科院校当中排名怎么样？”专科院校呢都是按一所院校加一个专业录取，所以对专科院校水准和层次啊感觉有点一头雾水，不太了解啊。说现在好像只能靠学校名字来判断了，说觉得只要不带什么职业学院的才是真正的大学，这种理解对吗？您看看怎么给回答一下啊。 这个排名我还真不那什么，但是那个考生和家长对我们学校的那个认可度还是挺高的，评价很高的，包括我们那个管理，你看像其他的学校，好像像什么食堂啊、公寓啊，都社会化了哈。我们都是学校的正式员工去管理、管理那个公寓，所以呢，这个管理特别特别规范。家长有时候到我们那儿去，我们跟家长介绍说管理是比较规范、比较严格的，家长哈也是很放心的。再有就是我们这个跟首经贸的这个深度合作，他每学期都有教授过来到我们那儿去讲课，所以在课程教学、课程改革这块也还是做的比较好的。相对来讲我们的弱势呢就是校园呢相对来讲比较小一点，因为占地就固定在那儿了，然后受一些限制，不能再把校园扩大，是这样。 但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优势呢，就是一个刚才曹主任讲的，就是你优秀的学生可以有80%的推荐到首经贸， 对， 对吧？咱们去进入 15%的推优里，能有50%-60%升入到总校， 是吧？这是一个比较高的比例了。另外一个就是咱们这个毕业证最后盖的那个章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章，快乐的鱼呢？之前早些时候发来的问题啊，他说咱们密云这开放日能参观宿舍吗？宿舍条件怎么样啊？ 可以。校园开放期间呢，是包括教学楼、实训楼、食堂、公寓都是对学生开放的，学生可以感受一下校园的环境和氛围。然后呢，是住宿条件呢，男生楼呢，现在这个假期呢，正在做一个全面的升级改造。改造完以后呢，是宿舍呢是六人间，就是那种下桌上床那种啊。女生呢还是上下铺的，还是那个也是六人间，是这样的一个条件。 他另外问说有没有空调啊？ 目前还没有，但是这已经纳入了这个 计划当中了， 对，已经纳入计划。就是这样，因为密云首先呢，它比城里呢要温度要低一些，等到最热的时候呢，也就放暑假了， 也就放假了。 对，是这样。 好啊，好了，那么这个是大家关于宿舍的问题啊。另外呢，还有涉及到也是关于转专业的问题，就是被录到了自己不喜欢的专业，能不能转到其他的专业？ 我们学校按照学校的那个转专业的管理办法是这样，就是学生学习完成一个学期以后，本人提出申请，学校组织一门专业式的考核，根据当年提出转专业人数按比例进行转专业。但是每年就是新生入学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学生会关注到，哎呀，说这个专业不是我特想学的专业录了啊。每年开学的时候会有，但是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学生对他所学的专业有了一定了解，觉得啊，这个专业也不错，我也很喜欢。开始咨询的比较多，但真正提出申请的一个学期下来也就一两个学生， 人数 还 是 很低 的。对啊，但是有这样的这个条件啊，那就大家呢可以 有这样的机会， 对，依据自己的这个意愿吧，我们再去选择相关的专业啊。好，我们呢这个时间段呢也先请曹主任先介绍到这儿啊，大家有问题呢还可以呢继续的提过来，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另外 65150822 65150833两部电话您可以继续的拨打。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 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北京体育职业学院是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由北京市体育局于2008年6月创建的一所高等体育职业院校，是在原北京市职工体育运动技术学院和北京市第二、第五体育运动学校基础上整合而成的。学院具有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院本部坐落在丰台区光彩体育馆西侧木樨园训练基地内，分校区位于大兴区黄村卫星城西侧卢城训练基地内，校园环境优美，运动场馆一流，训练设施齐全。作为北京市唯一一所体育类高职院校，学院积极践行并彰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的功能，注重体育职业技能的培养，同时开展各类与体育职业相关的岗位资质培训，多角度、多层次培养具有良好职业素质、具备相关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各类体育职业人才。 好，下面呢，我们来有请北京体育职业学院招生就业办公室的主任李辉主任为大家做介绍。 李主任好。 你好。那么我们之所以把体育职业学院放在最后啊，我们这个压轴出场啊，一是因为这个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专业相比较其他的学校，我们的专业数量少，但是这些个专业应该还是很有市场， 是的，是的， 就业前景的啊。咱们说这个专业少，那咱们就开门见山，今年咱们一共招哪两个专业？ 今年呢，我们在统招阶段，在北京一共是有两个专业招生，分别是我们从16年开始招的这个冰雪专业，第二个专业呢是今年我们新增的，在运动训练专业下我们设置了一个儿童体智能训练方向，一共是两个专业。 好，一共多少人招？ 冰雪专业我们是招32人，北京的文理兼收，儿童体智能训练我们招15人，也是文理兼收， 一共今年就是在北京投了47个计划， 47个计划、 两个专业啊，这个简单明了。这个冰雪的这个专业，刚才您讲了从16年 我们也是一直在节目里边也给大家做介绍了。咱们呢过一会儿再跟这个今年的考生咱们再说说这个专业。咱们先说说这个今年新增加的这个专业。 嗯，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啊。儿童体智能训练。 对。 这是一个什么专业？ 是这样，那么作为北京市唯一的一所体育类的这个高等职业院校， 嗯， 我们呢一直致力于啊，这个在这个体育专业这个领域呢，结合市场的需求来培养人才， 嗯， 经过我们调研呢，目前儿童的体育健身领域，对于这个儿童的健身教练非常的缺乏， 嗯， 那么于是呢，我们和相关的企业联合。进行一个订单式的培养，目标呢，未来的就业岗位就是儿童健身教练。 嗯，儿童健身教练。 对， 因为我现在知道是这个成年人健身的会比较多，儿童现在健身的也很多吗？ 很多。经过我们调研的很多，很多的家长啊，希望，尤其现在二胎也放开了， 嗯， 那么家长呢，希望孩子的身体。啊，能够得到专业的这种训练和锻炼。 嗯， 那么我们呢，通过这个为儿童来量身定制这个训练的计划，那么来提升他的体能，那么进而促进他的智力发育。 哦，嗯，这是一个连带关系哈。 是这样 啊。我们说德智体美劳，你要全面发展，体和智是连接在一起的啊。这个刚才您说。这算是校企合作是吧？ 对， 就是有企业主动上来说要跟咱们学校来做合作，培养这相关的人才。 是这样，是这样。我们和现在北京市应该说规模比较大的一家这个儿童运动馆， 嗯， 叫奇趣， 嗯， 奇怪的奇，兴趣的趣，来合作，那么联合来培养这个儿童健身教练， 嗯。嗯， 在北京呢，大家也可以有兴趣的话，可以在网上搜一下， 嗯， 也可以去他的门店去 看 一下。 哎，对啊，这个专业起薪的水平高吗？我知道，反正健身教练啊，挺高的， 这是 成年人的健身教练啊。 那么我经过我们了解呢，一个儿童健身教练呢，每堂课应该是他的课时费是150到200。 哦， 那么每月应该是要上90学时。大家可以算一下， 这是一个很可观的一个收入了。 是这样， 是吧？其实现在给孩子这一堂课，其实跟成人的价格已经不相上下了。 对， 所以呢，这个呢是一个校企合作的，那也就意味着这15个同学，你今年入校之后毕了业，我们就能够直接进入到企业去工作了。 对，我们这15个呢，只是统招阶段的，我们招的15，前面自主招生我们已经完成了15个招生计划了。 哦， 等于呢，我们这个班呢，实际上的目标是30个人。 嗯， 那么未来呢，这个他学生一进校，那么实际上就是专门为奇趣来培养的。 嗯，如果他就是未来不选择这家企业，我选择这个出口去其他的这个就业，这个专业怎么样？ 那也没有问题。那因为未来到了就业阶段的时候呢，实际上是双向选择的。 嗯， 那么学生呢可以去我们之前为他准备好的这家企业。 嗯， 当然如果说通过学习不太感兴趣，也可以去其他的就业方向。 嗯，好啊，这是今年新增加的运动训练这个专业下边的， 下边设的 啊，儿童体智能训练方向。 对 啊，这是今年包括。自主招生再加上这个统招阶段，一共实际上是各招15个人，一共30个 计划。 对，好，讲完了这个新增的专业，咱们调过头来再说说咱们从16年就开始，这个专业应该就是专门为咱们2022年北京冬奥会， 对， 是吧？啊，专门来推出的一个专业，就是体育运营与管理、冰雪运动服务与推广。 对， 这个专业，今年这个专业招多少人？ 今年这个专业我们在统招北京的统招阶段招32个人。 嗯， 之前呢，在这个自主招生阶段，我们已经招了23个人了。 嗯，也挺巧的啊，因为这个专业是2016年招生的，2016、2017、2018，今年是 第三届 啊，嗯，正好说今天上午还。咱们开了一个那个双选会是吧？ 是这样 啊， 由于这个雪季啊会这个比较早， 嗯， 所以说我们呢双选会的开的也比较早。 嗯， 2016级我们首招的这部分学生呢，应该在2019年毕业，但是呢，我们在今年呢，就是今天上午举行了这个双选会，这个双选会呢，我们请来了北京、东北和河北，一共是18家知名的冰雪企业，来这个给学生做宣讲。那么学生呢，通过双选会来选择他的毕业实习的单位。 嗯， 之后呢，学生会在今年的年底，也就是这个雪季到来的时候，会去这些冰雪企业，来进行他的毕业实习。 嗯，这个专业未来我们的从业方向会是什么？ 就业方向呢就非常明确了，就是冰雪场馆的运营以及管理。 嗯， 这里面包含着很多的工作岗位。 嗯， 比如说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滑冰和滑雪的教练员。 嗯， 这一块呢是非常缺的，专业培养的这种教练员。 嗯， 还有呢，比如说刚才我说了这个运营，一个场馆它需要这个有专业的人才他去运营这个场馆。 嗯， 我们的学生呢都是经过相关的企业和我们学校联合培养来定制这个课程，来这个学习这方面技能 的。嗯，你刚才您说滑冰滑雪，这是不是进入到这个专业的同学这两门技术您都得学？ 都有相应的技术课。 嗯， 而且都有相应的标准必须要完成。 嗯， 达到这个合格的标准。 嗯， 我们的学生基本上从16、17来看，已经拿到了全部拿到了这个初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这个证书了。 嗯， 啊，就是滑冰和滑雪的。 嗯，都可以啊。我记得其实每年呢都有家长关注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专业的培养都是以2022年北京冬奥会为一个时间节点， 是的， 去进行这个培养的。所以呢，很多的家长和学生都会担心过了2022年之后，这相关的专业是不是就关注度就没那么高了，或者说这个学生未来他有可能会出现失业的这个情况。 是这个问题呢，我们在这些年招生咨询过程当中呢，经常会听到。 嗯， 实际上呢，这个冰雪产业的发展啊，是通过这个2022年冬奥会来带动起来的。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关注到北京市在这几年也这个不断的在发展这个冰雪的这个场馆，目的就是借助这个2022年冬奥会的啊这个大的背景，那么来推动我们北京乃至整个京津地区的这个冰雪产业的发展。 嗯， 那么未来呢，到了2022年奥运会冬奥会结束之后，实际上呢就迎来了后奥运时代。 嗯， 那么这个时代的到来呢，实际上呢就需要更多的这个冰雪产业的专业人才， 嗯， 来进行这个为这个冰雪场馆来进行服务和运营。 嗯， 所以说呢，大家呢这个担心呢完全没有必要。 嗯， 这些场馆未来都会面对大众来进行开放。 嗯嗯，这种担心大可不必啊。其实每一个这个世界型的大型的运动会就是召开完了之后，实际上我们最终的目的是需要带动全民健身的， 没错， 是吧？包括08年奥运会，你会特别明显的发现，就是过了08年之后，参与健身的人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是的，是的， 是吧？ 嗯， 啊，我们也是想通过2022年北京冬奥会呢，然后也是能够带动咱们国家的冰雪运动的发展，让更多的人上冰上雪。 是的， 啊，嗯，好，那么这是这个体育运营与管理冰雪运动服务与推广啊，当然关于这个专业，因为最后我们还是以就业为导向的啊， 嗯， 还得问一个就是有点俗的问题，就是这个专业起薪水平怎么样啊？ 这个专业的起薪水平呢，因为通过学生的这个实习，我们在张家口，我以万隆滑雪场为例吧，嗯，在张家口这个比较大的一家万隆滑雪场，学生的在这个任职实习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了解到啊，一名滑雪教练，他的课时费，是在300到400左右，一个学时的话，那么也相对于这个其他的这个，可能比健身教练还要高一些。 嗯，好啊，刚才那个儿童体智能训练那一个小时 150到200， 对， 这一个学时就 300到400 嘛，啊，好啊，好，这是今年北京体育职业学院啊，我们在京招生的两个专业。今年呢，招生当中有一个特别的要求，这是不是李主任得特别提示一下大家？ 是这样，那么今年呢，在这个招生条件上呢，限制条件上呢，除了刚才两位招办主任说的会考的要求以外，因为我们也有会考要求，这是考试院规定的。 对， 我们的会考呢是历史和信息技术，要达到 C 级以上。 嗯， 除此之外呢，我们对于考生的身体呢，有一个根据我们的教学计划，包括这个未来的这个专业的就业之后的这个需求发展。那么规定呢，学生的身体质量指数必须要达标，也就是国际上通称的这个 BMI 的指数。 嗯， 一句话就是考生可以自己算一下啊，嗯，这个体重以公斤为就是 为单位，嗯， 然后除以身高米的平方， 嗯， 小于等于28就可以报考， 就能报考。 嗯 啊，这是一个为什么要拿这个做要求啊？ 因为我们的毕竟是体育类的这个专业， 嗯， 那么在课程里面有一些像上冰上雪啊，这个像做一些这个动作，虽然不如运动员那么强度那么大，但是呢，如果你的体重很大的话，有可能会造成一定的损伤。 哦， 所以我们规定了一个这个身体的一，这样一个条件。 明白了，这是从减少运动伤害这个层面。 对对 对， 对， 对， 啊，这也是为了大家好啊，不是有意的苛责大家。那么这几年咱们在这个录取的分数上，你有什么要给大家做参考的吗？ 我要说的还是就是说，报考任何一个专业，首先不要看这个录取的之前的分数线，还是要以自身的兴趣出发。然后呢，除此之外呢，首先要过了北京市专科投档线。 对， 这几年呢都是150，三科，语数英三科150，然后会考也得必须过。 嗯， 那么之后，如果您离投档线这个还有一段距离的话，然后您的可能底气就更足一些。 对，是。 然后如果刚过投档线，可能就希望您把要报的专业就填在第一志愿啊，就可以了。 嗯。最想去的学校，最想去的专业， 对对对，就往前填吧。 对，好，那么今天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请三所学校给大家先介绍到这儿。有什么样的问题，咱们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那这样，李主任，您先留一个咱们北京体育职业学院咨询电话。 好的，北京体育职业学院的招生的咨询电话010-8728-0848， 嗯， 和010-8728-0851， 好， 两部电话。 好，咱们首钢工学院张老师。 首钢工学院招生咨询电话010-5980-5803，另外一个是010-5980-5806。 好，曹主任，首经贸密云分校。 8909-6725，8909-8975。 好啊，好了，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节目，为大家介绍了三校今年的这个专科的啊志愿填报，还有这个回答了大家相关的问题。明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的是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城市学院和首都医科大学啊，来为大家做介绍。特别我们今天有这个听众朋友提到了关于这个医学类专业的这个录取啊，明天呢，请您继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首都医科大学啊将会给您做相关的回答。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带给您的是楼市好声音的重播版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再见。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 本节目由新东方优能中学教育特约播出。找方法到优能，在高考的人生路口，你是否迷茫，功亏一篑而失意地走向社会？你是否懊悔发挥欠佳而遗憾地错失梦想大学？青春来不及彷徨，人生经不及等待。北京新东方优能中学高考复读班，全日制教学，军事化管理，优秀师资团队担纲，是要带你赢回荣耀。暑假50元体验班，带你重燃最初的梦想，开启我们的圆梦之旅。